纳十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北部东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明天午后和夜间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影响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注意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三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医院对于人才的管理到底现在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模式能够让在人才的管理当中既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同时又可以降低整个医院的成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探讨一下。 21世纪最贵的资本是什么？人才。对于无论是公立的医疗机构，还是创业潮中涌现的医生集团等新型医疗服务企业，医生都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医疗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哪些急需变革的地方，又有哪些创新的做法？对于患者来说，如何能够从医疗机构人力资源改革中受益？今天的节目邀请嘉宾与您共同探讨。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张叶主任。张主任，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张叶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人力绩效的资深专家张晴博士，也欢迎张博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大家听众们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是大伙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曾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直播间。 嘉宾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三位今天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在医院人力资源管理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这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跟我们普通的患者或者说作为消费者来说有什么关系呢？小麦是不是先从媒体观察员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为什么说医院的这种人力资源管理其实和每一个患者都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说到人力资源管理，好像就是比如说考勤呐、然后那个绩效啊， 发工资啊， 对呀、然后医院也需要这个样子嘛，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比如说你首先手术不能迟到吧，你这排了那么多的号，你到时候人得在那儿吧，那可能有的人也会发现，为什么我这到了门诊上去看病了，结果说病人还在那个手术室里呢，或者是病人还在那个住院的地方去那个巡检呢，为什么还没有到我这边来？可能有的患者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医生的这个工作可能还跟咱们普通的白领的工作不太一样，就是 它既要求医生有很高的这个知识水平，比如说我们的医生都是至少要8年你这个博士毕业出来才能够去当医生嘛，那又要求你有很强大的这么一个体力，比如说你要做一台手术的话， 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都有可能。 站在手术边，你要站上十几个小时的。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社会上还对咱们医生有可能更多的要求，比如说觉得这个医务是一个服务行业，我还需要你有耐心，然后你就是一个窗口行业，你还要给我微笑，然后你还要对我理解我病患的心情，所以我觉得。好像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医生的要求很多，所以这个医院的这种人力管理反而更加的重要。就怎么样去一方面能够高效的来服务，然后另一方面呢又能够调动这个医院医生的积极性。 其实在小麦这个我们说观察来看啊，对于医生他有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或者说一个机制去激励他在工作的同时不断的提高自己，既加快自己的效率，同时还要兼顾我们患者的这种切身感受，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密不可分的一件事儿。 对，而且你还要注意到，就是现在社会上有一个现象，就是咱们比如说国外嘛，很多觉得医生是这种非常受人尊敬的这个职业，但是现在呢你会看到，哎，好多的医生说，哎，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再来学医了，或者是现在那个医学院考试，我们本来像我们读书那会儿都是班里学习非常好的人才能够去够上那个医学院的分数线嘛，但现在好像哎，也医学院也可能有面临个别的那种专业招不到人的那种情况也是有的了，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就是等于现在怎么样能够调动咱们这些医生的积极性，让他愿意在这个医院里继续的为大家来看病，这其实也是人力资源面临的一个问题吧。 所以说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一个医院的运作，对于医生的整个积极性的调动，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患者在看病过程当中的获得感的得到，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有奖互动问题。在了解完两位嘉宾之后呢，我们会邀请这个张博士给我们来出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吧。 张晴博士，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人力绩效产品经理，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市场营销，多年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经验和医院绩效管理经验，善于多维度分析企业及医院的人力绩效业务并提出解决方案，先后在国家一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其他媒体文章20多篇。张烨主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人力资源部主任、助理研究员、硕士，从事多年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曾任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设备科科长，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上海市医院协会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通过这段录音，我们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下面呢，我们也有请这个张博士为我们提出今天的有奖互动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定义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也就是说其实医生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哪一个类型的员工。 对， 我们现在都知道员工的类型分了很多种，有劳动密集型的、知识密集型的。 对， 作为一个医生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哪一个类型的员工呢？我们给大伙了两个选项，因为这个问题啊稍微有一点难，所以给大伙两个选项，您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那么两个选项， A 选项是一般知识型员工， B 选项是知识密集型体力劳动者。那作为医生我们到底可以把它归纳为哪一个类型的员工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现代医院管理丛书《医院经济运行精细化管理》。通过这本书啊，我们可以对医院整个的这种运行管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我们说这个医院在管理过程当中的小秘诀，我们看了之后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医院的管理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入手。作为一个患者，我们真的去医院的时候也可以考察一下这些方面，这家医院到底做得好不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吧。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礼物。大家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左下角的获奖 奖查询按钮，在节目结束之后点击就可以查询到我们的获奖名单了。下面让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那我们都说这个21世纪什么是最贵的，都说是人才，很多人都说是求贤若渴哈。其实是不是医院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也想问一问这个张叶主任，这个医院您作为这个人力资源的管理专家，现在对于大的医院来说，是不是人力也是非常关注的，尤其是这种高薪人才的这种引进？ 这个问题呢，其实对医院来讲，人是个核心，另外一个核心呢是财。当然我们今天谈人，其实有了人才会有医院的一切，因为对于医院来讲，它提供的我们讲叫服务也好，还是提供的我们讲诊治也好，它面对的病患都是我们医生护士，包括我们现在讲医教研，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他们都是，所以对我们医院来讲，人是个最主要的核心。那么在当今社会的发展，我们的高级专家是非常非常紧缺的。在我们上海讲叫高峰高地建设，那么我们复旦大学，我们作为复旦大学的附属医院，我们也是三甲医院，所以在这方面高端人才的培养引进，包括为他的那个科技成果等等推出，都是花了大量大量的精力在里面。所以说围绕人，医院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其实说到这个人哈，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多患者会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去医院有的时候我们挂号会特别的难，甚至我们挂上号了之后排队的时间也会特别的久，这个时候呢往往患者比较焦急，心里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你们不多找几个医生来同时开这个服务的窗口呢？这样的话我们挂号也容易，我们排队的时间也稍微短一点，是因为人招不够吗？张主任。 首先是这样的，百年树人，对于医生来讲，他的培养是一个长周期的一项工作。你像全国有规定，包括我们上海，医生应届生到医院来，他必须经过规培，也就是说，他规培以后至少要在大学里读七年。我们不算博士啊，他七年出来是硕士，仅仅是硕士他就要读七年。那这样出来的话，他的培养周期是非常非常长的。这是第一。第二，医生是对病人的生命负责的，他的要求非常高。那一方面反映在他的招录的时候，我们招生的时候他那个高考分数高，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在考核当中非常非常严，如果反映出这个学生不适合做医生的，他一定会被淘汰出去。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好像每年都有很多医生，但是我们真正能够走上这岗位的还是有个比较一个淘汰率的，这是对病人的负责。 也就是说其实医学院的毕业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医生，是这样吗？ 对，两方面，第一他被淘汰了，第二他自愿 有别的选择。 对对对 对，但像您刚才说的，确实我们从这个人才的入的这个门槛就非常的高。但是像刚才曹宇说的，我作为一个患者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哎呀，我就知道这个主任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一看那个排班表上呢，他一周就出诊两个半天，我就想，那他都到主任了， 剩下的时间干嘛去了呀？ 其他时间都坐诊不行吗？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一个对一个专家来讲，首先他要服务于我们的病人。这是一方面，就是刚刚大家讲他看门诊啊，是第一。第二，他有个查房，就是我们病人一般看不到，门诊看不到的，他在病房里面他进行带教进行查房。这个每个病人他要去问，就是住院病人都去问，要负责的问的话就十几分钟都会有。那么对这个病人的从头到底这整个病例看一遍。第二个，他有带教任务，对吧？我们现在学生出来不是说自己能够培养成为医生的，他必须要有专家进行培养。然后他还要做科研，对吧？这医学是个需要不断进步的学科，所以我们的专家还自己做科研等等等，其实占了我们专家很多时间，我们很多专家是没有休息的。 所以说我们不要只看比如说一周出诊半天或者是一天，觉得哦，剩下的时间上都干嘛去了，是不是就可以休假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在病房有查房的工作，甚至我们都说医生是一个需要一生去学习的行业，他不管是多么牛的专家，现在我们的科技日新月异的在进步，如果他不学习的话，很有可能这样的技术他不了解，他就被淘汰掉了。 对，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医生其实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那接下来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那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力资源，那相对于其他的人才来说，比如说医生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他特点还是什么？第一个，他是一个 知识密集性的一个团队。 嗯， 我们讲的是团队，这是第二个，它的服务对象非常非常特殊。像我们一般的，我们讲很多单位，不管是企事业什么，它服务对象可能是这个产品， 嗯， 但是对医院来讲，它的服务对象是人，主， 嗯， 即一个人的生或死，我们只看到两个结果， 嗯， 是吧？所以说，对于医生来讲，他肩负着的任务、责任、压力是不同于其他行业的，非常非常特殊， 嗯。那这个张晴博士，您作为人力绩效的资深专家哈，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管理者，比如说医院是如何看待医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才群体的呢？ 嗯，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哈，确实我也查过很多资料，也跟很多这个行业人士有过接触，他们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就一线的大城市，它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的写入到它相关的这个城市规划也好，或者相关的行业政策当中，就是把医生这个行业作为一个这个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写到里面去了啊。但是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像刚才这个小麦老师也提到，他确实有很大的体力的这活动在里面。我记得2016年呢，就是像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当中举了一个例子，就说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中学生啊，就是在打球的时候把脚给崴了，就崴了之后呢，然后带着去看医生，医生呢正好是看了中医，就用中医的手法帮他做了一个复位，拿了一个夹板给他夹上了，收费的话是433块钱。这个妈妈就觉得说，你不就动了一下手吗？你也没用什么药呀，对吧？没开什么药，也没有给我做什么手术，怎么就这么贵呢？哈，然后这个医生就说，我从小到大我都是尖子生，对吧？在学习里，在班级排名我都是学习最棒的，我终于考上了医学院。我在骨科这个行业我干了15年，我才知道怎么动一下手。 对， 你还觉得这样很贵吗？这妈妈一听的话啊，觉得确实这个。他不仅是说简单动动就下手，他背后是有非常非常深的这一个行业的知识积累在这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它确实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了说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这个就是对这个人才的求贤若渴，尤其是对于现阶段的这个医疗行业来的话尤其如此。因为现在随着国家对于政策的开放，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到医疗行业，所以这些民营医院进入了之后的话，它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医生的培养周期是非常长的。那么当我的新的医疗机构开设了之后，医生我从哪儿去来？我去培养医生的时间是很长的。那我最大的一个来源的话，就是从现在的公立医院去挖。 嗯， 对吧？现在我们公立医院的话，大家都说看病难、看病贵。所谓难的里面，就说明就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过了，我们要排很长的时间，等半天才能等到一个心仪的医生。就从这非常紧缺的资源里面的话，这个民营医院还要去争夺。所以很多我认识的很多院长就不断的对我说，说医生一定是一个医院发展的火车头，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最大程度的带领护理。带领这个药学的发展，带领它整个医院的整体的发展和运转，所以在激励方面，它一定是把最大的这个关注的重点就放在对医生的这个关注，医生的这个奖金也好，绩效考核也好，各个方面会把这个力量放在这儿。 好， 嗯。 这个张博士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其实现在很多公立医院的院长他们也面临着一个困惑，就是如何留住或者说让这些既有的成熟的这些人才继续在医院去服务。 对， 这个时候他们也意识到了，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政策或者说待遇向他们去倾斜。 对， 大家伙特别奇怪，这个私立医院无非就是钱给的多点嘛，这公立医院的患者比私立医院可多多了，为什么你们这些公立医院的院长不把专家这些大专家的这个工资提得更高一点，比私立医院给的多，他自然也就不走了呀，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实际上我们也是确实做过一些调查啊，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类。就对于大的医院来说的话，确实是不差钱，但是呢它一般会受到这个我们现在叫卫健委了，受到这些相关监管机构的这个严密的关注， 也就是有政策的问题。 对，你是有政策现在限制在这里面的，包括你的薪酬总额，当地的卫健委他要去监控。包括我去做过的某一家，就是河南省某一家医院哈，他那里面就要求在 当地的那个政策里面就明确就写了，你这个医院的人均绩效水平或者工资水平不得高于当地事业编单位的几点几倍，写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有的时候不是说他不愿意发，不是说效益好我不愿意发，是不敢发。这大医院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小的医疗机构的话，比如说效益不太好的话，他面临的困境完全不一样。他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患者，他没有钱可发，就完全是在等着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政策的一些拨款，对，所以确实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不一样，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传统的公立医院，如何通过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留住这些人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科学的、系统的这种新的这种管理模式的介入哈。 是。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我们刚才对于医生整个是一个属于什么样的人才做了一个大致的界定。应该说，医生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再加上这个体力劳动者， 而且还是服务行业， 还是服务行业， 一定要有很好的服务意识，否则医疗纠纷或患者的这种意愿的满足很难达到。 其实知识密集型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个医生的培养，可能从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医院，我们还有各个科室的轮转， 对， 还有整个的这个带教。然后呢，这个体力型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我们一直认为比如说像医生这样的一个行业应该属于特别典型的脑力劳动者，为什么他也算到了这个体力劳动者的范畴呢？ 我们举几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的坐诊的，就做门诊的专家，他可能上午四五个小时病人看好以后，他中间因为又要服务病人，他是不能休息的。你想他坐在那边要动，要讲，要不停的说，要解释，他是非常吃力的，这是一种。第二种，我们讲在开刀的手术医师 的 有的刀比较这个，比如说移植啊，比如说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啊，十几个小时都有。你想他是不能坐在那边，他是站在那边一直开刀，开到整个手术结束以后才能休息，这是对一个人的体力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有的外科是需要一个就是体能非常好的医生才来做，他有基础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张主任说的都是比较保守的一些啊，因为我真的是去这个骨科，我看过这个外科的手术，毫不夸张，很多骨科的医生都说，每次我们去上手术都感觉是去了施工现场一样，这种锤啊、榔头啊，空空空的砸，说每次下来都一头大汗。所以说其实医生我们也可以说，因为他们对于体力的消耗非常大，不仅是外科医生，对于内科医生，很多医生说一早上为了看更多的患者，他们甚至不敢喝水，因为喝水就要去厕所， 是， 所以他们 厕所就耽误时间， 他们根本都不敢喝水。所以说对于医生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也希望通过的这个节目啊，让大家更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理解， 对，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觉得大家伙最关心的就是，我要找医生我得找好医生，这个好医生我们如何评价？那小麦先从消费者的角度，从患者的角度，如果让你选一个医生，你会怎么评价这个，就是从哪些角度去衡量这个医生？ 首先是我这个看病的效果怎么样，因为我来找大夫我肯定是要那个看效果的嘛，第一个就目的就是要把能把我的病治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态度，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病人，哎呀，我本身生病了心情就不好，不管是我自己是患者也好，还是我是家属也好，都是蛮烦躁的一个情绪。那你这要是，而且我还排了半天的队，你这两三句话把我打发了，而且还冷言冷语的，那其实生一个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了。哪怕你医生，你给人看一辈子，看的都是我这样的患者，可能你司空见惯了，但你到我这儿，你不要让我感觉我原来， 你这不是什么事儿， 对，我真的这么难受了，然后你觉得啊，你这不是什么事儿，你这那肯定心情也不好，所以就态度也很重要。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其实也能看观察出是不是一个好医生。我记得之前咱们那个卫健委那边曾经宣传过一位老军医，就画医卫嘛。然后他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凡是去看病人的时候，他拿那个听诊器，他都要先自己捂热了，再给人家贴上去。就是这些细节上，可能就让你会觉得，哦，这个医生更是一位好医生了。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患者，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话，应该是这几个方面来考核他。 对，效果、态度和一些就医的这个细节哈，但是这些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才能感受到。 对， 那比如说我们在挂号，甚至你得了病之后，你不能说我每一个医生都去试一遍，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以后就专门找这一个医生。更多的，比如说你会提前在网上做功课，还是问一下身边有类似经历的这个朋友？ 这个其实啊，首先你就看职称，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主任比副主任好， 对， 副主任比主治好， 对，而且你肯定也不想说我到了医院挂了半天号，然后来一实习医生你拿我练手呢， 嗯， 这种肯定是不想的，嗯，那你首先你是去看他的职称，第二呢那你比如你们医院那个谁谁谁，你给介绍一下哪个跟你关系好的，或者是大家都说他不错的，然后一般的可能会通过这种途径。你要是没有这些途径呢，你可能比如说你要去网上看一看他的口碑怎么样， 嗯， 包括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问医生的网站呢， 嗯， 然后那个去查一查他是不是大家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所以这其实是大家的几个渠道吧。 嗯，小麦说看病之前对一个医生如果做大致了解，可能会比如说先看看他的职称，这是第一步， 对， 然后呢可以通过自己认识的一些熟人然后去问一 下，了解一下口碑， 嗯，这可能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这个媒体从业者，尤其是在这个医疗行业哈， 嗯， 有很多的人脉资源，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 嗯， 我估计可能这样的一个渠道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可能不认识这些医院的人， 嗯， 我们更多的可能得通过网络的一些渠道去查一查这个医生，看看口碑怎么样，他比较擅长治疗的是哪些疾病，甚至有很多疾病我都知道是有这种病友群的，大家可以在这个群里面相互讨论说哪个地方哪个医院的哪个医生把我看好了， 嗯， 我觉得他不错，可能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找这个医生看哈，可能会通过这些渠道，那通过这些渠道专门去找某一个医生，会不会给医院比如说这种管理甚至对于这个医生的这种绩效带来新的挑战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三位嘉宾跟大伙来说一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

在引进这个医生的时候，可能也会对他从一些方面进行一个了解，进行一些评价。那作为医院的管理者，会从哪些方面来评价这个医生？ 其实呢，在我们医院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职务，一个叫职称 啊。 那么有人说他是主任医生，那可能是他的职称是主任，主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那也有可能啊，真的是大专家，外科主任，那他也是主任。所以说，如果说他既是科室主任，又是职称又是正高的，就是我们讲的主任医师的话，哦，那肯定是一个医院的顶梁柱。这第一。第二个，我们评价的时候呢，还会看课题啊，这个专家有没有课题，在这方面有没有研究，比如说他在骨科，比如他在外科有没有比较那种先进的，就是前沿的研究，还有就是论文。论文讲的很多，比如说我们讲的叫国内的是叫核心期刊，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就说有没有 SCI， 比如说这人在 Nature 啊，比如说那个《柳叶刀》，哎呦，这个发表那不得了，就是大牛，我们讲叫大牛， 大牛， 对吧？比如说他有没有拿过国家的奖项，科技奖项，有没有拿过上海市的科技奖项，还有一些荣誉称号。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那个，这是比较那个量化的一些指标。还有现在像是医德医风，那么是不是这个人的医德医风比较好？比如说这个就是你讲的，态度好。其实这就是个态度好的一个反应，就是医德，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开刀很好，或者说这个看病很好，这治疗效果很好，这叫临床经验。所以说对于一个医生的评价，我们医院是有很多很多的评价指标的 啊， 还是蛮多。有的呢是定性的，有的是定量的。 定量的， 对， 所以说先跟大伙介绍一下这个关于主任或者说我们说副主任这个，其实主任是不是一般一个科室会有一个主任，但是我们的主任医师一个科室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主任医师。 是，行政主任是一名，配若干名的行政副主任。那么从职称上讲可以有若干名的主任医师或若干名的副主任医师。 也就是说有可能他既不是这个科室的主任也不是这个科室的副主任，但他的职称依然是主任医师。 是，所以要问清楚这个主任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什么主任， 这就比较专业了。 但是一般我们在这个我们说现在的预约挂号平台上，我们看到的这个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应该这都是他的职称吧？ 职称，是那职称。 这个职称是不是更多的能够反映，比如说他的一些年资，甚至取得的一些这个成果，是不是可以从这些方面，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说，对于医生做一个最初步的大致了解？ 应该讲，我们现行的职称体系能够客观地反映一个医生的基本的能力。那么从初级到正高级，它当中有四个等级，应该讲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医生还是有比较丰富的临床能力和科研能力的。 因为是有年资要求的。 对对对，多少年以上，他做了哪些事情才能升上一级，就是再去晋升去，这是有要求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职称对于医生做一个大致的初步的这个判断和了解哈。那作为一个这个比如说医院的这个管理者哈，那这个医生我们招进来之前做了这番了解之后，但是一旦进入到医院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体系，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后期对他的整个的这个评价，或者说对他的整个考核的机制，这个的话作为医院管理者会从哪些角度呢？张青博士。 是这样，刚才我们那个小麦老师也是谈到评价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确实家里人也有生病的。那您说的这些之外哈，比如说看口碑看职称之外的话，也包括给我说你可能还要看年龄啊。然后一般我们是说比如说你年轻的，比如说我们去的时候看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很多医院就是这样的话，会把那照片贴在墙上， 对 吧？有的时候可能会找，这个时候我估计患者选医生的时候不会去找那个长得帅的，一般是会找那年纪看着比较大的， 对吧？这也是一个很直观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我的朋友也告诉我说，确实你要看是哪个科，对吧？比如说你要看中医科的话，那确实要是比如说可能五六十岁的年纪比较老成的，可能看这种的话确实经验比较更丰富。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像准分子啊，或者说这个近视眼的什么治疗手术，它近几年它的学科这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快，如果你找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哪怕他是到了这个比如说都到了院长级别或者副院长级别的这种大， 他手不稳也 他手不稳也不行。而且他对于这个五十岁之后，就是对于新技术的掌握、吸收掌握能力，确实有可能会下降啊。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介绍说，最好能够，比如说，除了中医之外，哈，基本上我们要找35岁到50岁之间的这种主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是这样。 哎，我觉得这个张博士说的这个特别是一个小窍门，一定要注意。 对，确实要注意。然后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评价啊，刚才主持人和那个张主任也都提到评价。其实张主任说的可能现在主要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去进行评价，或者医院。从人力资源角度去进行医生的评价，但是因为我除了做人力之外的话，我同时也是特别关注绩效嘛，所以我们就是对于所谓 医院的绩效其实很大一个程度就是我对你进行绩效考评，考评的结果是干什么？用于绩效奖金的核算和发放，对吧？那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医院啊，在对一个医院的医生进行考核的时候，他考核哪些内容呢？当然内容很多，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不少，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的话，我们叫做工作绩效，也就是说我要看你干了什么活，尤其是临床医生来说，比如说你做了多少手术，这些手术比如说它对应的医疗服务价格分别是什么，因为从一个大的概率上来说，你的医疗价格越高代表了它的技术 难度 越大、你的风险难度也相对的 越大，对吧？所以我要看你做了哪些，做了多少手术，哪些手术，对吧？做了多少，这是一个工作量的评价。那通常也能体现我们说的多劳多得这样一个原则。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于现在这个国家也要求我们对这个医保控费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啊，包括很多地方也出了很多这样控费的这个实际的非常这个强硬的措施和措施。那么对于这个政府要求的这样控费的措施如何去下达，各个医院也会有招。那他除了把它下达到科主的头上之外的话，他肯定要降解到每一个医生的头上，他也需要医生你必须得有控制成本的意识。那有些比如说能够去节省的成本，合理的就可以去节省了，就不要那个避免就是说要一定要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的浪费。我们这个叫有经营意识，我们叫运营的这个绩效的考核。那第三大类考核的话，我们叫的是一个管理绩效考核。所谓管理绩效考核的话，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医院的员工，那么我应该符合我们医院发展的相关的目标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有教学任务的医院，我要完成相关的教学任务。那么我如果是一个部属级的医院，或者是个大的省级的三甲医院，我可能还有这个除了这个教学任务之外的话，我还有很沉重的这个科研的任务，对吧？那如果对一些比如说是一般的三四线城市的市级医院的话，它又不是教学医院，对吧？它也没有那个那么多的科研任务，可能它就是说我主要是做手术，对吧？他们的这个考核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医院的话，它实际上它是承担公立医院，它的实际上也从某种以前它是一种事业单位嘛，也承担着比如说一些公共事件的一些预防啊，或者紧急灾害的处理，所以这种什么支援边疆啊，这些政治性任务的完成啊，医德医风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话，也在他的考核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从绩效的角度来说，考核的话分为这样三大类。 这里面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听，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有一类，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第一类，说我们比如说做多少的手术，然后它的难度是不是很大，然后它是不是那个价格比较高，然后能够体现它的难度。但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要考虑一个这个合格率或者是治愈率， 对， 治愈率的问题。 对，这个您说的治愈率啊，包括患者满意度也好，这个医疗质量、服务质量等等，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等等，都是放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管理绩效里面。 因为现在我们作为很多的这种我们说服务窗口，尤其是像医生这种直接和患者，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直接面对面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说现在很多的这种窗口行业都有一个评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去银行服务完了之后要点满意、不满意、非常满意这样的一个评价。很多人说现在的医生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比如说医生对我服务好，我可以有这种满意度，比如说非常满意。如果我们通过这种考核体系，比如说累积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如果医生的非常满意度非常高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他奖金？这样的话，对于患者来说，我有一个反映自己就这种比如说就医体验的一个渠道。因为现在更多的患者看完病之后没有办法，除非是遇到了特别的事情才会比如说找这种投诉箱或者说这种投诉的渠道，大部分的患者看完病就离开医院了。其实对于医生的整个的服务态度、服务流程是没有一个反馈体系的。那通过这样的这种模式，会不会考虑比如说在以后的医院管理体系当中采纳进去，让患者有一个反馈？ 不仅能够兼顾现在我们叫院内治疗的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医院就医啊，比如说网上预约之后的话，在看了门诊也好，还是住院也好，我不仅能把这块医院已经管理的内容衔接起来，而且我还要兼顾到比如说我术后然后我出院了，对吧？你说当时比如说当时我出院的时候，可能我对这个医生还是挺满意的，但是我出了院之后的话，发现了病情有所反复，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他的满意度就会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呢我们公司也是出了另外一个产品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当我离开这家医院的时候，我要就相当于我比如说我上一个 APP 哈，我就能够对 之前照顾我的这个主诊医师，我们或者说一个主治医师，或者是主任副主任医师，就是对他负责这位医师做一个评价。然后他出院之后的话，当他在康复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之前的负责的主任会对他进行一个随访，或者说一个相关的关怀，就是加强一个医患之间的沟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就是这个相关的纠纷。啊，同时的话，比如说我的腿，比如说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痒，或者有一些化脓那种现象，我可以拍个照片，或者我给这个我的主治医生，对吧，我给他留个言让他看一看，也许人家的几句话就迅速能把我的病情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术后康复这块做起来，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从整体上吧，把这个对医生的满意度能够做一个长时间的跟踪，这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 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软件可以投入到医院的使用，也想问问现在采用这样的比如说这种跟踪评价体系的医院多吗？ 我们是现在是在做三家啊，然后还没有。 三家现在还在试点。 现在正在试点，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出效果跟大家进行分享。 那也问问这个张叶主任哈，其实这样的这个追踪评价系统，尤其是作为比如说您借在也在医院哈，作为比如说医院的这种管理者来说的话，会不会对医院整个比如说缓解现在的医患矛盾，甚至整个这个医院的管理会有更进一步的这种提升或者改变呢？ 那是肯定的。通过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上海其实满意度的那个测评也是非常的做的也非常好，那么我们会在室中，就是说病人在门诊在住院的时候有个满意度测评，那么在事后我们有一个回访机制，也会对那个出院的病人我们进行一个回访，他可能就像我们刚刚张博士讲的，可能他走了以后出院以后发现 有问题了 他就感觉不满意会怎么样，他可以提出来。那么我们上海市卫健委卫生系统呢，我们也有一个请了第三方来做一个满意度测评，他随机在医院里面抽取病人来填这个满意度问卷。那他这个结果呢还是比较客观的。但不管怎么样，就算我们前面也讲到我们医疗是比较特殊的，那不管是不是特殊，不管这个病人是不是理解我们医院，但是他只要对我们医院有所不满，他提出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是认真对待，在这当中肯定会有些细节我们发现以后呢，会改进我们的工作，会帮助我们的医生提高我们的诊疗水平，提高我们的服务态度等等，所以说这肯定是对我们的管理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但实际上就是当然两位都是其实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加强这个医生的这种服务态度，但实际上那我就要站在咱们医生的角度来说两句了，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咱们医学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有一个专业门槛在的，那比如说在出诊的时候就碰到患者，我拿着我提前我从百度上百度了好几种那个解决方案，我来了我跟医生说那个我觉得这个病我是不是这个样子，医生说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是百度上百度出来的，你要听我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不行，我觉得你这个态度不好，人家百度上明明这么说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这么治，他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纠纷。我觉得如果太去强调这个医生的这个服务态度，或者是太去强调医生你要照顾这个患者的情绪都顺着患者来的话，其实好像也不太现实呢。 如何把握这个服务的质量和服务数量的这种平衡，因为每一个患者应该都有一个比如说相对比较短的这个服务的时间，这样的话才可以高效的运转。 对，像主持人和我们小麦讲的，我们呢对其实我们对满意度反馈呢我们会有甄别的，我们会去甄别，我们会去核实这个情况确实是属于客观因素的，还是说由我们医生的诊疗水平或者说他的态度造成的，我们会去甄别。对于确实有问题的，我们肯定在管理上要进行整改的。那确实由于有些可能讲我们病人对我们的这个医疗不是特别了解的，那么我们会给病人去解释，不管怎么说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这个问题。对我们管理者来讲，我们毕竟是服务于病人，病人已经是这个生理上心理上有所我们讲说 焦虑的， 对我们，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理解我们的病人。 对， 好， 我简单再补充一下，其实像那刚才张主任说的是说在院内这块对吧，相当于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就出院之后，那么再比如说我们在通过在 APP 上跟患者和医生正在交互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都是会有比如说语音也好文字也好图片也好，他都会一系列的证据他就是说能够留存下来。那么如果说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医疗纠纷或者是投诉的话，那么系统也能够直接找到相应的证据，我来判断 对吧？你这个投诉是不是合理的？他这个收这个证据的收集是相对能快更快一些，做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价。从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医患关系啊，或者说这个照护啊照护关系，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科学，但是又要充满人文关怀。我们把它总结为一个词的话，就有温度的一个医疗关怀的体系。对。 在整个的这个医院的管理体系和对医生的整个评价体系当中，我们刚才跟三位嘉宾聊了很多。那具体如何落实，由谁来落实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哈。我们都说医院有一个院长，那这些问题是通过院长来管理呢，还是说这些问题或者这些评价体系都是通过人力资源部，或者我们说这个人事部、人事科的主任来管理呢？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谁来管的问题，谁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那张博士是不是从专业的角度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那个在说我们这个院内怎么去评价医生的一个科室来评价之前的话，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对于医生的评价，除了我们前段提到的患者的角度，医院对医生的评价其实还有一个行业评价，或者在我们家叫国际这个国家层面上的评价，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医生的职称评审。这个小麦老师应该非常的熟悉是吧？那么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那个很通用的几块，比如说像这个学术论文，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外语水平考试、G3级水平考试、专利的这种证据的提交，然后就是国家是这样来评价医生的哈，他作为一个你职称评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但是呢确实也有很多的弊端啊，这个弊端是越来越显现出来了，很多就是医生也都反复在提，包括今年在七月份的时候，在今年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国家也最新出了一个就是对于人才就是分类专项评价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政策，也提出了说要之前的这个行业的对医生的评价的这种方式要改一改，他相应的这个权利要从比如说政府这个省级的政府机构下放到一些比如说大型的三甲医院啊，他自己去做。那么他的评价的标准也是更多的是吧，强调你既然是临床医生，以你的实际的比如说临床操作水平，对吧？你能展现出来的技能和你的实践，以及你对医院的贡献、社会价值贡献角度来评价，已经把这个比如说学术论文的这种唯学历论。已经就开始冲淡了。 对对，因为医生本身就很忙了，然后你要求他还要去实验室做实验，然后出论文，这其实是很不现实的。而且有的医生说，我就喜欢我有这个时间，我多跟病人交流交流，我多看几个病人，不是更好的事情吗？ 也就是说，把一刀切的这种评价体系逐渐的更加人性化。 对， 有一些医生，我们经常患者之间开玩笑说，这个发论文越多的医生，其实实际临床操作的技能可能越差，因为他更多的时间可能用于科研了，他在临床自己真正动手的机会可能会相对少一些。这当然是我们之间这个相互的这种作为门外汉的这种猜测哈。但是不是比如说作为这个专业人士，对于医生的整个评价系统的的确确是需要变得更 出版集团，然后他一次性撤销了107篇涉嫌学术造假的论文，其中这107篇的作者全是中国人，而且很多都是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大型三甲医院，就是为了做职称评审嘛。所以确实会，其实它反映了另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就是人民日报曾经有一个提法叫以论文论英雄的这样一个职称评价的一个时代啊， 为了评职称 对 去写论文， 对，而且还涉嫌学术造假。那这是一个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为了评职称。那现在已经从政策上把这根源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很重要的动摇了，引导医生关注医疗，关注实操技能，关注临床。 对， 这是国家从政策角度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引导。 好，那也说一说吧，在医院整个的这个评价体系当中，到底对于医生的这种多维的管理、多维的评价是由谁来完成的？是院长完成的，科室主任完成的，还是比如说人力资源部来完成的？ 那我先说，然后张主任就补充吧，好吧？然后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医生的评价它分为两大类啊，就是比如说人力资源部也会评价，但是医院它一般还会有一个就叫经管办也好，叫经济管理办公室，或者叫绩效考核办，它一般也就是它会有两大类这样的这个机构。然后对于这个人力资源部来评价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它进行人事评价，就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比如说你的论文是不是这个有一些重要的论文发表啊，对吧？有没有相关的医疗纠纷？它评价完之后的话，它没有 不是会马上兑现成为你的绩效奖金， 嗯 啊，它的评价周期可能是相对比较长，可能一年评价一次或者半年评价一次，它可能应用就是说明年你的比如说你的工资是不是要涨一级，类似的它的 定涨定级， 对对，相对来说的话它和工资就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国家中国的这个医生呢，比如说它的薪酬结构哈，它有一部分是说固定的工资，就是国家基本的这样一个标准，它每年的话比如说你要达到一定的什么样的考核的结果，比如说只要你比如说考核良好的话或者优异的话，你就能比如说涨几十块钱啊，就是一个小幅度的往上一个增长，但是它的兑现周期相对比较长，但是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经管办也好，绩效考核办也好，那他们的权利就相对大了，它的考核周期的话一般是以月为考核单位，因为我要每月统计你的手比如说门诊量、手术工作量等等，然后去评价你的比如说你的成本控制的情况，然后去看你是不是有相关的医疗纠纷，这些事情的话马上就会兑现为你下一个月的奖金分配的结果。 嗯 啊，对，所以就相当于这两个科室，还有一个的话叫质量控制办公室，叫质控办，它的话它的这个评价的话主要是从这个叫我们叫这个质量管理的角度去评价啊医生你的这个就是质量啊这块，比如说这个院感这块做的怎么样，各个角度去做这样的一个监控。那除此之外的话，其他比如说像这个护理部的话可能更加是专注对护理人员的这个专项的评价，那么医务处的话可能就是对医生的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啊，这是我接触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我们可以请那个张主任谈谈他们上海的一些情况。 对 啊，我们张博士讲的已经非常全面了。其实对一家医院来讲，不可能具体的事务都由院长做，那院长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了， 睡觉都来不及。那么其实呢，对于一家医院来讲，对医生呢其实有多维度的一个评价。 对， 那么其实人力资源部的一个评价呢是比较多，也平时就是大家可能接触的也比较多，就是在人力资源部，那么其实在医教研方向都对医生有评价。那么因此呢，我们其实呢就是说，可能我个人的理解啊，对医生的评价呢其实是根据他的不同的侧重点，有不同的职能，我们叫职能部门来进行评价，但是他最终反映的可能在我们人事上比较多一点，比如说他的职称他会有个具体的一个反应，他只升职称了，升上去了，这是一个结果。比如说他的那个工资调整了，每年调整一下。那么这个呢又分为还有一种方法，就叫时间上，就比如说一个长期的一个中短期的，比如说那个绩效，它可能是每个月就会有一次，有可能有的地方是一个季度。那么像我们人事上呢，你像职称，有可能是五年一次，因为升职称嘛，比如说副高到正高可能是五年，那么可能比如说他评一些人才项目，可能是三年或几年，他就不同的分法。 嗯， 其实他的评价呢是非常多的维度，就是说真正的在从事医生的评价，其实是多个部门在协作在做这个事情。 通过刚才几位嘉宾的介绍，我们也大致了解了对于现在整个医院对于医生的评价体系，现在也是由多个部门来共同配合完成的。 对， 其实多个部门共同配合完成啊，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公平，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都有自己的评价角度，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公平更加全面。但同样也可能会存在着缺点，各个部门的评价体系是不一样的，相互的评价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如何完美的去整合这些评价结果，对于一个医生做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这可能中间需要很多的这种管理的科学和管理的技术。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三位嘉宾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现在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转型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科技手段技术手段来辅助医院完成对于医生的整个评价体系，让这些医生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服务态度去展现给患者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儿说一说相关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也为大伙儿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就是医生可以归纳为哪个类型的员工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B 选项，知识密集型的体力劳动者。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为大伙儿来公布获奖名单。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的节目不见不散。 Listen up. This seems so hypnotic. Smoke and mirrors, lights and magic. People, faces and gold. The soldier boys, beauty queens. Everyone's a mystery. It's got me losing control. Yearning, I'm yearning for the one to steal my eyes. Wanna play.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